第67集，又是你。知道秦卫航过年不回家后，安宁没再多问。秦卫航的背影难得有些冷。以往秦卫航洗完澡出来，领口都是干的，今天领口沾了一圈水。一向很佛系的男生，唯独在今天显出了一丝这个年纪男生独有的内心暴躁感。本来安宁计划趁明天去买点 A 市的特产带回家，这会儿他翻来覆去犹豫要不要叫上秦维航一块儿，最后还是以自己对 A 市不熟这么蹩脚的说辞为由，问秦维航有没有空陪他去买东西。其实安宁已经做好了被秦维航拒绝的准备，毕竟这种自己要走了但是觉得对不住他，所以叫他一起去买特产的设计说不定真的会令秦维航厌烦。秦维航坐在电脑前，听完后抬头看向阳台的指力板， 你左右两根手指把那个拉到10分钟，我就陪你去。 好啊，那你帮我计时。 说完他就去挂指力板了，压根没有留意秦维航的表情。秦维航盯着电脑，其实上面的图和字一点都看不进去。知道安宁要走的那一刻，心里是有一点莫名的情绪的，说不出来是哪种。别人回家过年有什么好介意的？或许令他烦躁的只是孤家寡人的自己。可往年不也是这样的吗？为什么就今年这么暴躁？当安宁说买了后天的火车票回家时，他真的有一股冲动想问他： 你妈连你生日都不记得，你还回去干什么？你那天晚上和我说的那些都是假的吗？ 盯着电脑不知发了多久的呆，忽然听见了安宁勉力支撑的呼气声。他猛然看向右上角的时间，才发现自己光走神就走了快7分钟，立刻回头。 可以了。 我真的拉到了10分钟了吗？怎么感觉没这么快啊？ 手还好吗？ 没事儿，就是有点酸。 你明天会酸到抬不起手臂的。 这边有什么特色小吃啊？ 我带你去看了就知道了。 行嘞，他答应了，至少明天再陪他一天吧。其实我就回去一个礼拜，还要回来打工的，但是太刻意了，算了吧。 晚上秦维航靠在床上给于染发了微信。什么特色小吃他哪里知道去哪儿买，他不过也就是比安宁早来这边3个月。 你今年要回去过年啊？哟，可以啊，还晓得买特产啊。不错，长大了。 带别人买。 安宁？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？还在埋头看书呢？都考完试了怎么还看啊？是要看一辈子吗？我怎么莫名想到活到老学到老这个词。我要带人家去哪儿啊？ 很多地方啊，你等我给你发个旅游攻略啊。 这人真的就是不靠谱，是去买吃的不是去玩的。毕竟我只有一天的时间，你能不能靠谱一点？ 怎么又是安宁啊？ 是啊，又是他。 于染还是靠谱了一回，给支了个去处，叫龙吟古镇。来 A 市观光旅游的人都不会错过的地方，算是个历史文化景点，有不少特色小吃。从 A 大坐3号线，不到1小时就能到。秦维航就放下手机躺下睡了，他没有立刻闭上眼，而是盯着对面的床头灯。为了不打扰他睡觉，安宁把床头灯扭得很暗。秦维航无声地看了一会儿，想起于染的话： 怎么又是你啊？第一个产生好感的学霸是你，第一个免费教攀岩的是你，第一个带去住处的是你，第一个带去给你家人买特产的还是你。安宁。你把灯开亮点。 没关系啊，我看得见。 开亮点儿。 安宁眨了下眼，寝室里光线昏暗， 但秦威航的眼神依然又亮又深。低音炮在一片静谧中更让人没法反抗，他像只被豹子震慑到的兔子，伸手默默把灯扭亮了些。秦威航看着灯光一点点亮起来，照亮了那个人有些茫然错愕的脸庞，就挺像那只在他手掌下瑟瑟发抖的猫。他闭上眼，回想起高中时候，坐他前排的男生总爱欺负前排的女生，不时扯下头发，踹下凳子，看得他心烦，想，这人是不是有毛病？现在明白了，原来男生就是这样无聊，越喜欢越想欺负，其实没有恶意。安宁看向对面床铺，这是秦威航第一次朝向他的方向入睡。秦威航迎着光闭上眼的样子，从舒展的眉毛到放松的嘴唇，到轻轻搭在床边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充满力量感的小臂，都像是一种比春光还明媚的诱惑。他猛低下头盯着单词本， 我一定是疯了，这是校草啊，又不是校花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安宁一起床就感到两只手如同要废掉了，撑都撑不起来。秦威航在阳台上洗漱完，回头看安宁举着水杯打水刷牙，以前刷起牙来满嘴泡沫，现在都不怎么刷得动。他甚至想说，你用我的水牙线吧，但也只是想想。安宁背上包随秦威航出了门，也没问秦威航要带他去哪儿。地铁上他拉着栏杆都觉得酸得使不上劲，中途有一处站点，他们这列地铁追上了前面一班地铁，蓦地提前减速，他毫无准备，手又没拉稳，猝不及防就向后撞在了秦威航身上。他这一撞应该还挺用力的。秦威航本来一只手拉着环，低头在看手机，被他一撞，抓手机的手立刻向上撑在栏杆上方，手机在栏杆上拍出哒的一声，安宁觉得肩膀直接磕在了秦威航胸口。秦威航虽然穿着宽大的羽绒服，但他是敞着穿的，胸口只有一件不太厚的 T 恤，这样秦威航都没有被撞动，他在自己身后简直像一堵墙。不过就是两个人都低头看向秦威航的脚，那双黑红色 AJ4 被他踩了个印子，连鞋底的花纹都能看见。 这是踩得有多重啊，对不起啊。 没事。 连对面座椅上两个男生都在看他们，其中一个男生掏出一张纸巾递给秦威航， 哥们儿，你擦擦吧。 谢了。 秦威航弯腰蹲下擦掉了鞋印。秦威航站起来，安宁看着他，突然感到一种奇妙的又好笑又甜蜜的压力。秦威航是那种从上到下无懈可击的男生，和他一起出行需要好生爱护，不能把他弄脏了的那种，不然连路人都会投来你怎么暴殄天物的谴责目光。他又低头看着秦威航脚上的 AJ4 太不应该了，